名为这个天上天，啊世界身心，世界啊属于环境，身心啊属于内境。咁啊，现在话世界身心系一切圆净啊。咁啊，平常嗰啲众生以呢个六根参圆六尘，咁啊起个六种分别的心啊。由于分别前景之故，能够扰乱我哋嘅身心，系不得宁静。咁啊，现在由定力之故，前已经伏住呢个我执啊，就系忙于身心。咁啊，现在连世界亦都忙啊，所身心世界一切皆空，内不见身心，外不见世界。内外空寂，就名为佢哋一切圆净。个净德嘅成就啊，即系一切圆净、空净都得以成就。个正托嘅现前，咁啊时正嘅依托得以现前，即是系呢个寂灭嘅境界，就归寂灭落，由于身心畅快啊，系不可言喻归于这个清净的寂灭落，继而是一类名天净天。因为世界空净，身心亦都空净，身心世界都空净，因此名为叫做天净天。寿命是六十四大劫，身长是六十四由旬。咁啊，指个三前天啊，系照呢个大千世界有百亿日月照临之处。个阿难，此三圣流巨大随顺，身心安稳得无量乐。虽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稳心中欢喜不惧，名为三禅。此就系结。三禅的名字，他说阿难，此三圣流即是上人的小圣天、无量圣天和遍圣天。他说此三天的时圣之流，他说最大的随顺啊，就是随顺即是自在，就是说明此三天因为定力深固、身心安乐，所以得大自在。他说身心就安稳，即是为一切粗细的烦恼伏而不起啊，仿佛呢好似是这个不生灭的境界现前。我说得无量乐啊，那么此种身心安稳的快乐啊，就不是世间这个帝王可比啊，亦都唔系下界呢个意思可比，为正乃之，名为德无量乐。佛虽非正德，真三摩地嗱三时，所以德无量乐，就唔系正同呢个出世之道，仍然系个凡夫时。现在话虽呢，就个虽然唔系真三摩地啊，但系。安稳心中就欢喜不惧，就是说这个清净心之中，所谓内忘身心、内忘世界啊，于清净心中安乐无苦，可以说欢喜就不惧，不惧就名为这个三时。那么从二禅再修，进一步得大受用，咁禅定比二禅咧超胜啊，所以名为叫做三禅。个阿难，个服侍天人，不惜真心，苦因已尽，乐非常住，久必坏生，苦乐已深，趋时顿舍，粗重相灭，净福净生，继而是一类名福生天。此就别名其上的第四波，名为叫做名四禅。咁啊，前个三禅天，咁啊，三灾就能合。嗱，咁啊，火灾 能够坏事拖延，水灾能够坏事二年，风灾能够坏事三年。咁啊，所以前个三年篇咧系三灾可以能及，但系若是话得到呢个四年咧，咁啊三灾都不能坏啊。咁啊又分为三科，现在初科未叫做凡夫四篇。咁啊凡夫咧有四种篇，现在第一咧名为佢叫福生篇，个安福至天人。就不惜身心，就是由三善篇，所谓家中心进以善定力故，咁啊心服我执，咁啊身心自在啊，更不为呢个我执所逼迫，咁啊佢就不惜身心，佢就苦因嘅以上嗱，苦就系苦果，能逼迫我哋身心，苦因呢？就属于贪嗔痴慢嫉妒之烦恼。嗱，咁啊，若实在而论啊，苦因就系一个我执，由一个我执会而起贪嗔痴烦恼啊。咁啊，一切个过患都系从呢个我执生起嘅，所以我执就系生死痛苦嘅根本。咁啊，现在以定力故，所谓心服我执啊。名为叫做苦因已尽，非是真尽，只服呢个我执而已。咁啊，一直要到从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至阿罗汉啦，先至可以断尽呢个三界个苦因之我执。嗱，咁啊，如果苦因已尽，在呢个安稳心中咧，就欢喜无量啦。但系乐非常住啊，就久必坏生。既然得到三禅安乐，咁啊观察思维所得嘅乐啊，非是系常住，非是系常乐。所谓乐久就必坏啊，乐坏就则苦生嘅。佢话苦乐二心就顺时驱舍，就系再三嚟嘅观察。心思乐坏就苦生啊，唔单苦不着乐，亦都不自得，所以能够苦乐二心系顿时驱舍。个粗重就相灭啦，咁啊指个粗重上，即是呢系无量乐。嗱，咁啊在平常人能够得到无量乐呢？就应该是生个大欢喜心，咁啊亦都以为自己咧系了不得嘅。但系真正修禅定嘅人，佢得到无量乐啊，都系徒扰静心啊，自为之嘅粗重。咁啊，现在连呢个得乐之心亦都不如，所以佢就粗重就相灭，个净福就性生啊。嗱，咁啊，粗重之上灭，咁啊，清净直灭嘅福咧，咁就从此生起啊。佢话如此一类同福生天，咁啊，说明此一类咧，叫佢做福生天，即系空净福生啦，名为佢就福生天啦。咁啊，寿命825岁，咁啊，身高系125由寸。嘅舍心就圆融，正解清净，福无遮中，就得了随顺啦。同未来际，第二是一类名叫做福外天啊，以凡夫四天嘅第二天，名为叫做福外天。嘅舍心就圆融，就系舍苦舍乐嘅心，时时刻刻都要舍。佢舍苦舍乐之心舍咗之后啊，再唔会咧去追忆嘅。舍后系无心追忆，咁啊叫做舍心圆融。个境界就清净，心知道三禅，唔系究竟乐。所谓乐久就会坏生啊。佢于此道理能够透彻明白，明白嗰个境界。 他能够在这个禅定之中呢，他能够一者就永者，永不追忆，那就名为他的清净，合埋他的正解清净。那福就无遮中，那么苦乐既然是虚者，心常清净，所以所得的这福呢，亦都是无遮相。他说福无遮相之中呢，他就得这个妙随顺，从此得以随顺这个空性之理，真的空未来世啊，那么所得这个随顺的空性呢，就不是说一朝一夕啊，而是享受甚多，属于他所得的呢，这个随顺空性啊，所得呢是甚多。那么以此类名叫做福外天啊，那么所得之福令人是可喜可爱，那么叫做福外天，那么寿命是250大劫，那么身长是250由寸。他阿难，他从事天中就有意其路，他若于先心无量正光，福德圆明，修正而住，他如是一类啊，就明广果天。那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凡夫四天之中啊，属于第三天，名为嘅广果天嘅阿难。佢从事凡夫就有意其路啊，即系从呢个福外天而去。分开咧系有两条路啊，嗱咁啊一条就系凡夫路啊，咁啊一条咧就是外道路。他说若于先心，先心即是前的福外天，他无量正光，福外天的天人，他说心路都红薄，也都光明广大，那就叫无量正光。福德的圆明，福德就是正，圆明就是智慧，有福德就亦有智慧，先至可以修正嘅。我话修正嘅原住啊，系由福外天修正入广果天。佢话如此一类，结明咧就是广果天。由于佢广大嘅福德所感嘅正果啊，只仍然系个凡夫，寿就500大劫，身高就系500由寸。他说若于先心将怨苦乐，既然者心相续不断，缘穷者度，身心俱灭，心累灰形，经500劫，是人既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，初半劫灭，后半劫生，而是一类名无上天。此就是凡夫的四天中啊，属于第四天啊，名为叫做无上天。佢若于嘅先心，指就系指呢个福生天。佢相应就苦乐，在呢个福生天，所谓苦乐二心都虚持顿者，唔单话知苦系无常，知得嘅乐呢亦系无常。点解呢？因为乐者系对苦而言啊。咁啊，若是苦尽啦，亦都无乐可得，所以唔单苦系无常，即使系乐啦，亦都系无常。咁啊，经缘就舍心啊，就系话经世研究舍苦舍乐之心，就唔单话苦乐要舍，连舍苦舍乐呢一念心咧都要舍，咁啊叫做经缘啊。去穷究呢个舍心各种嘅理论，圆空就舍到，因为时时处处都系咁样舍啊，时时处处系空然舍苦乐心之道。佢话真心就俱灭啊，在三禅天，所谓世界真心系一切圆净，所以始终咧属于个无想天。不生未灭，灭不但心灭啊，连个身咧亦都灭， 咁啊，佢就身心就俱滅，在呢個無想天中啊，身滅故，連心咧亦都滅。咁啊，佢就身心俱滅，個心裏嘅灰形啊，心如同啲寒灰啊，呢、這個意咧就如同呢個枯木，意就話心裏灰灰形咧，就話佢個心。既如寒灰枯木，就系、是、自心咧寂静不动。佢话经五法界，嗱佢呢个心类灰形嘅境界有几长咧？一共咧佢有五法界咁长嘅时间。佢话智人既生灭为因，就不能发令，就不生灭性啊！就系、是、使人以个生灭作为本修因。无论你怎样去修，亦都只成为生灭啊！绝对不能够发明这个不生灭性啊，因为因果就不相符。佢初半灭灭，就后半灭生。嗱，咁佢因为上来咧，就系话个身心俱灭，心类灰然嗰种境界啊，系经过五八劫。現在話初半劫滅，後半劫生咧，就係、是、在呢個五法劫當中，咁啊過咗499劫啦，在最後嗰個第五法劫之中啊，咁啊分為初與往後。嗱，初嗰半劫仍然係寒灰死木啊，但係後嗰半劫咧就係、是、炎定散失。咁啊，既然后嗰半劫已经禅定散失啦，咁啊心就生起从此堕落下界，或者咧系堕落三途。佢话疑是一类啊，名叫做无想天，亦名咧叫做外道天，因为喺五法劫当中过咗499劫。最后的第五法劫呢，他初那半句呢就是灭，就是他这个心呢是灭了这个烦恼，即是将那些烦恼呢已经呢是压服。但是后半劫呢他又生起啊，那么既然那些我执我见的烦恼他又生起了，他这个禅定已经散失，咁啊，從此起心動念啊，咁啊，墮落下界就或者墮落三途，佢話如是一類，我哋結名叫做無想天，屬於呢個外道天，因為無想嘅壽命就係與呢個廣果天堂。阿阿難，此四聖樓同埋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。不虽非无为，真不动地啊，有所得心，功用尽足，名为嗰个四禅，只就系结成咧四禅天嘅名字嗰个阿难。此四圣流，从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，以呢个四种禅圣流之天啊，就话一切世间诸苦乐境嘅所不能动，就系话三禅天。这个世间苦的境呢是不能逼八道，这个三时天苦的虽然不能逼八，但是还有这个乐境变成呢为这个乐境所动。现在到了这个四时天的境界了，禅定呢又进一步呢深入，咁啊，唔单话苦境要写，连个乐境咧，亦都要写。咁啊，顺亦苦乐都不能动啊，不能逼迫呢个四禅天嘅境界。咁啊，苦乐既然不能动，唔能够逼迫呢个四禅天嘅境界啦，咁岂不是同于啊呢个出世圣人一样嘛？咁始终就话虽非无为。就身不动地啊，说明佢仍然系凡夫田，咁啊名为佢哋有为，而说为此不动地咧， 就因为以这个禅定力之故，心心服于见思烦恼，那就名为他就不动了。所以说有所得心，就功用纯熟，名为他的四时，就不是所得的了，不是说无所得心，乃是有所得心。只不过这个功用比前的三前篇是纯熟很多，所以结明此一篇呢，就叫做是四时。和阿难，始终就服有五不还天，依下界中九品十器，驱时灭尽。咁啊，苦乐相忘，下无独居，故以舍心众同分中，就安立自处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明四时的第二科，名为明五不还天。咁啊，共有五层天啊，咁啊，不来呢个下界受生，属于咧呢个三果圣人，系以断欲界个烦恼国尽啦。咁啊，欲界冇佢呢个安住之处，所以于呢个四禅天中咧，就以呢个凡夫十居，佢再用功修行，便可以出三界，系成阿罗汉果。是永得解脱人间的苦痛。咁啊，即使呢个天地可以坏烂啊，但系佢个寿命咧就系永远都唔会变嘅。能够物外逍遥，能够得到三明通，咁啊，佢嗰种境界啊，除咗呢个诸佛世尊及诸菩萨之外啊，咁啊，一切天王天帝都所不能及的。那个阿难，始终复有十五不还天，于下界中九品十位驱时灭尽，此就解释是不还之所以的。阿难，他说始终啊，还有这个五种的不还天，就是为于下这个欲界九品十器的思惑烦恼，即是第七式的驱身我执啊，已经咧系灭尽啦。嗱，咁啊，至于欲界呢个九不烦恼，嗱，咁啊，前嘅二果就系断啊六品，再断后三品，正入三果圣人，断尽欲界个烦恼，以共欲界呢个生死之因啊，亦都灭尽。咁啊，欲界嘅生死果亦都永远枯谢。所以欲界之中呢，再无有啊，在呢个欲界受生啊，咁欲界呢就再冇佢呢个受生之处。我话始终复有五不还天，于个下界之中呢，九品思惑呢虚时灭尽啦，证明佢欲界九品思惑全部断尽。咁当然唔再还来呢个欲界啊受生死，咁啊，此就解释啦，点解不为来三界生死受苦嘅所以？嗱，苦乐嘅相亡就下无独居啊！嗱，欲界有三苦八苦俱尽，嗱，咁啊，无苦咧就当然就系乐啦。咁啊，唔单系欲界之苦乐不可得，连呢个四禅天嘅乐啊，亦不可得。咁啊，既然下界冇佢个住处啦，所以佢就住于呢个四禅天中。我话于舍心众同分中啊，就安立居处。嗱，舍心咧就系、是、四禅天啊。咁啊，舍苦舍乐之心。嗱，众同分中咧就系、是、我哋生到呢个四禅天，唔止一人两人啦。咁啊，四禅天嘅天众咧。就好多好嘅，咁啊，随其呢个收集呢个圣烈因缘之故啊，就住呢个四种禅天之中嘅大众咧，咁啊，其中咧，咁啊，亦有分别嘅，所以话众同分中，你于呢个四禅天嘅大众之中住响度，叫做安立别处。 合安娜苦乐两面就斗心不交，他疑是一类啊，名佢就无梵天，指就五不还天嘅第一天名啦，佢就无梵天。合安娜苦乐相灭，咁啊到天无梵天咧，唔单话苦乐都皆灭啊，连舍苦舍乐嗰一面心情咧，亦多面。佢斗心就不加，嗱如果苦乐呢两景景，乃系心嘅对象啊，我哋一心咧就要分别呢个苦乐二境，咁就变成有所对待啦。嗱，能分别就系心咧，嗱所分别啊就系苦乐二境啊。咁啊，既有能，亦有所啊，名为叫做斗心交。咁啊，现在苦乐区舍苦乐之心亦都灭啊，所谓内心既空，外境的亦寂，咁就冇有对象，所谓心境脱节啊，名为叫做斗心就不交。佢如是一句啊，名叫做无梵天，所谓有苦乐境，就当然系有对象。咁啊，既有苦乐境嘅对象咧，就会令到我哋呢个心啊，就系好烦躁啊，就好烦热，不得清凉。咁啊，现在如果话无呢个苦乐，舍个苦乐之心亦都无，咁啊，当然入呢个清凉境界啊，就无有热恼，咁啊叫做无烦天。即是苦乐两种境要舍，舍苦舍乐之心亦都要舍啊，咁入到呢个清凉境地啦，当然就冇有呢个烦热啦，咁就名为叫做无烦天，机括独行嘅圆交无地，佢如是一类啊，名叫做无热，此就是五不还天嘅俗语啦。五不还天的第二天名为呢是叫做无热天，那么无热他说机括独行，那么机就是属于这个公园啊，咁啊，乃系呢个发箭之处，嗱，阔就系属于呢个箭尾啊，就系成功之处。嗱，咁啊，机就譬如呢个心啊，阔就系譬如呢个境。嗱，咁啊，机阔独行就系譬如呢个心境咧，已经咧系脱节啦，咁就名为叫做机阔独行，彼此咧。已经是离开这个关系啊，就好像这个箭已经是出了特工，与箭已经脱离，只就是按这个苦乐两列是斗心不交。他说言交就无地啊，那么研究这个斗心不交，那么能言之心亦都灭，那么名叫做无地。咁啊，如是一类啊，名叫做无热天，因为离咗呢个心境而得呢个清凉，所以名为叫做无热。咁啊，佢个寿命就系二千大劫，呢身咧就系二千由旬。咁啊，十方世界就妙见圆情，更无尘像，一切寻究，佢如是一类名叫做善现天。嗱，此就系五不还天中咧，个第三天成为佢嘅善现天。个十方世界就系所见之境，即使咧系个大天界。咁妙见就圆情，咁佢得到呢个无漏天眼，佢就洞见大天世界。佢话更无就尘障，一切尘垢嗱平常。见这个大天的物象它有所障碍，那么现在见这个大天世界是空空阔阔，外无尘遮，内无尘垢， 咁啊叫做更无尘像，系一切尘垢。佢而是一类啊，名叫做善现天，就系佢见呢个大千世界系无遮嘅无障。咁啊，寿命咧系四千大劫，身咧就四千由旬。个精见就意念菩提的无碍，佢如是一类名叫做善现天。此就是五不还天的第四天，名为的就是善现天。那么正见现前即是善见，是德以现前即是按上来的善见天。不图诸的无碍，那图就是这个瓦器的模型，诸呢就是铁器的模型。那么如果用砖泥入到这个瓦的模型那处，咁啊，成为呢个瓦器啊！如果用嗰啲主熔嘅铁入到呢个熔铁嘅模型嘅地方，佢就成一个铁器就无有障碍。咁就譬如四禅天，就三果圣人啊，能够起十四变嘅神通，所谓得诸心系应施于手而无有碍。所谓如是一类名叫做善现天，就是善能变现，那么叫做善现天。他的寿命是八千大劫，他的身量是八千由旬。究竟群机红色正正入无边际，他如是一类名叫做色究竟天，指的是五不还天，属于第五天，名为叫做色究竟天。所以究竟的群机，那究竟属于这个能观之心啊。群者就是众也，机呢就是机微。咁佢一念之心啊，系为众化之本。咁啊，以呢个观之系同构一切化之根本。咁就叫做同构啦，系群机。得同色嘅星星入无边际，嗱色就系色相，第一个性字咧就系呢个色嘅体性，第二个性字咧就属于呢个空性啊。现在话同色性性入无边际咧，就系同构色相之体入于呢个空性，咁啊佢哋入呢个无边际，你有穷尽身心世界，皆可不得，皆不可得，咁就名为叫做入无边际。不如是一类名叫做色究竟天，就系、是、色嘅究竟最圆之处啊，最尽之处。如果你再穷究一下咧，就系、是、归于呢个空，咁就名为叫做色相啊，叫做究竟天，即系色法。最尽处啦，就是正入呢个空里，叫做色究竟天。咁啊，此一天嘅寿命系六千大劫，佢嘅身长系一万啦六千由旬。咁啊，在呢个三界众生之中啦，佢嘅身量啊就系、是、最大，就系属于此一层天。咁啊，相咧就系、是、说明啊，色。以共色身都虚灭，咁啊名为叫做色究竟天。多难此五不还天，个比诸四时嘅四位天王，独有阴文就不能知见。佢如今旷野深山，正道场地，皆阿罗汉所住持故，世间粗人所不能见。咁啊，此证明咧，正凡请别，即系正人啊，以共凡夫咧，始终系有分别嘅。佢话安啊，此不还天，就比诸四时嘅四位天王，实同安难讲。佢话此国五种不还天，嗰种嘅境界啊，啲凡夫咧系唔能够测度得到。嗰啲圣人嘅境界嘅， 点解呢？因为比之四田，佢四位天王啊，嗱，四田就系指呢个福增天、福外天、广果天、无上天，呢、這个四田嘅天王啊，都系属于嗰啲菩萨自然嘅境界。所以话独有音闻，就系说明啊，独独呢闻到呢个禅天系有呢个三果嘅圣人，但系佢就唔知得啊呢个三果嘅圣人啊系乜嘢嘅境界，佢亦都见唔到边一位系三果嘅圣人。我话独有音闻系菩萨嘅境界，即系呢个四禅个四位天王咧，佢独系啊听到系嗰啲菩萨应世啊，但系佢就唔知得所谓呢个三果圣人嘅境界。咁啊，三果圣人嘅境界尚且如此啦，何况佛菩萨嘅境界咧？他说如今旷野深山正道良地皆阿罗汉世间粗人所不能见啊，这就譬如这个四禅天王他就见不到这个三果圣人的境界。那么亦如现今啊，我们那些人去朝这个四大名山乃至到朝佛的正式啊，那么你不能够见到四大菩萨，乃至亦都见唔到咧呢个佛果圣人嘅境界一样。佢话如今在呢个旷野深山之中，所有嘅正道场地，好多啲有阿罗汉，有呢个大菩萨，但系我哋啲世间嘅粗人啊，就所不能见。佢话阿难是十八天独行嘅无交，未尽形类。自此以来就名为色界，此就是色界的第三科，名为是总结其名，以四禅天为是大丈夫身，修行禅定，没有这个男女的情欲，但是由于未尽这个形类，那么他仍然是有这个色身。那么自的色究竟先以还，至到最初呢个禅天啊，咁啊梵众天，通通咧名为嗰个色界，咁啊亦可以从最初呢个初禅个梵众天，而直至到现在呢个色究竟天啊，其中咧通通都系叫做色界天。佢话阿难，二十八天佢独行。是无交啊，即是无这个男女的情欲，但是由于未尽这个形类，所以从此以来至到这个初禅天的梵众天呢，名为他的色界。他复至阿难，他从此有顶色边际中，他期间就复有二种歧路，他若于舍心发明智慧，慧光圆通，就变出尘界成阿罗汉，是如是一类啊，名叫做回心大阿罗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字之篇嘅第三科，名为叫做无色界篇。嗱，就系色身。现在话无色咧，就系由定力心故，咁啊，连呢个色身亦都冇啦，名为叫做无色界。嗱，咁啊，上面所说嘅色界篇，佢仍然咧系有呢个色身啊，但系到此呢个无色界篇咧，咁啊连色身都冇啦，所以此个无色界篇咧，名为叫做四空篇嘅禅定。咁啊，比前呢个色界篇嘅禅定咧，是更进一步，咁啊又分为五科，现在初一科就拣去回心嘅不入，就系拣去咗呢个回心嘅大阿罗汉，咁啊不入呢个三界受生死苦。都话复次阿难，佢从事有顶，即 天際中，此就係按呢個色受敬天。咁啊，三界之中啊，就以此天咧就為最高啦，所以名為即係有頂。就色天際中啊，色法已經到到呢個邊際啦，就等於話剛才所講嘅色受敬天啊。咁啊，呢個色法已經到達究竟嘅邊際，就等於話呢個色法啦，與呢個空咧係交界之處。如果從呢個色究竟先再進一步，咁啊色滅呢個空理就圓融，咁就明為佢嘅色嘅邊際中。所以話其中就復有二種歧路啊。咁啊，從呢個色到景天而去，開出咧有兩條路。咁啊，呢兩條路咧就即係凡與共性啊。咁啊，一凡就一性，屬於咧兩條路。嗱，咁呢兩條路咧就唔係水陸兩路啊，而係講我哋呢個心中之路啊。嗱，凡夫為中。就有呢個凡夫外道，咁咪一條路啦。嗱，過呢個聖人之中啊，為是係大阿羅漢，咁就變成咧就兩條路啦。嗱，佛係一切之人，所謂無法不通啊，唔得凡夫嘅心路，佛能夠通達啦。咁啊，即使係呢個聖人嘅心境咧，佛亦都通達。咁啊，佛一切法皆能够了了而知，开示明显，令人趋避。咁啊，若于舍心，嗱于呢个四禅天中，所谓苦乐二心啊，趋时顿舍，就名为佢嘅舍心之中。咁啊，发明嘅智慧啊，系于呢个四禅天中发明。这个真实智慧是能断上二界的微细思惑烦恼，咁啊法明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呢就是当人这个心光。嗱，咁我哋呢个智慧心光一向是被呢个我执所遮着而不能显现，咁啊现在以修行力故断无始的烦恼啊。心光显法，咁你就在于呢舍心之中咧，系发明呢个智慧。个慧光就圆通，就话呢个智慧光明啊，系圆满通彻，系无有障碍。咁啊，将三界个烦恼断尽啊，咁啊，身心空寂，清净解脱，系无障无恶，就变出。尘界就话即时能够超出呢个尘劳嘅三界，永远不受呢个父母胞胎，成出世圣人。即使天帝天王见到佢啊，都要生呢个恭敬礼拜。咁佢系乜嘢果位呢？我话正阿罗汉啊，就断咗呢个三界嘅我执，正小圣涅槃。咁啊，成就出世阿罗汉嘅正果位。